外国政党团体代表团和人士在6月12号到23号期间访问我国驻本国大使馆，表示祝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尼日利亚各政党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联合党第一副总书记及其一行、孟加拉国民族党总书记、孟加拉国人民联盟主席、孟加拉国主体思想研究所主席、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孟加拉国筹委会主席兼孟加拉国朝鲜友好团结委员会主席和民主刚果劳工党总书记等各界人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影像美术作品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敬意。此外，贝宁社会主义党主席17号向我国大使馆送来了花束。